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村里一个年龄最大的未婚男青年的故事。他本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也曾经有很多人上门相亲，可为什么他却迟迟未婚？他的故事背后又反映出当今农村哪些让人忧虑的婚姻状况呢？ 来来，吃块喜糖。 哟，谢谢谢谢。哎，这是刚刚参加完婚礼啊。 昨天的事儿了，老家的表亲结婚，匆匆忙忙的赶回去，又因为有采访任务，匆匆忙忙的又赶回来了，兜里的喜糖都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呢。哎呀，好不容易忙完了，就来你这儿坐坐。 欢迎欢迎。哎，这么说你是记者？ 是啊，你看我这脸不都是在外面跑新闻被太阳晒的吗？ 真不容易啊。 嗨，习惯了，而且这份工作我也喜欢。要说不容易啊，我们老家的人比我不容易的多了去了。就说这次吧，回去参加婚宴，饭桌上没少听人家嚼舌根子，都在议论我们村的那些大龄未婚男青年。 哎，我听说农村里的人结婚都早，估计所谓的大龄未婚青年年纪应该也不算太大吧。 嗨，有一个呀，再过几年就40了，不小了吧？而且他当年啊，可是有不少人踏破了门槛想嫁的，结果现在却变成了孤家寡人，大家躲都躲不及。哎呀，他什么时候能找到媳妇儿这种话题，都变成了大家平时的笑话了。 哎，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啊？ 哎，这说起来就话长了。这个人啊，叫海浪，比我大不少。他是我们村村长的儿子，初中没有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了。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玩，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帅极了，穿风衣留长发，骑着摩托车就像一阵风一样。那个时候不是正流行什么四大天王吗？我们那儿啊，几乎每个男孩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四大天王的照片，清一色的都是坐在摩托车上的，后面再载着一个长发美女。我当年就觉得海浪就属于四大天王那种类型的，潇洒帅气。哎，对了，还有一点啊，让我特别的羡慕，就是他家天天都会放港台流行歌曲和警匪片，村子里面的小伙伴啊都喜欢去他们家看片去。哎，我记得海浪最喜欢听 Beyond 的《光辉岁月》，经常没事儿就哼几句。哦，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土包子，我都不知道 Beyond 是谁，更听不懂广东话，就是觉得呀，那首歌特别好听，也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学着瞎哼哼。 他就不烦你们啊？ 你还别说，虽然他是村长的儿子吧，但是他人倒还真挺随和的。我们去他们家看碟，他很少赶我们走。村子里面其他几个跟海浪同龄的小伙子也都经常待在他们家，他们除了看碟就是打牌。不过有时候海浪他们也会把我赶出来，嘿，估 估计是少儿不宜那种片子。 你不觉得他们这种日子过得其实挺没追求的吗？ 嗨，小孩子哪会想那么多呀。当时我是真心羡慕他们过的日子，我就觉得你看多自由啊，他们也不用上学，白天骑着摩托车到处飞，晚上想在谁家睡就在谁家睡，而且还有看不完的武打片跟听不完的流行歌曲。他们的父母好像也从来不管他们，而且他们还经常进城玩，回来以后啊，就会给我们讲城里面的见闻，说他们会去城里面溜冰、 K 歌、泡吧，甚至还会打架呢。我当时就觉得他们跟村子里面的其他人就是不一样，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现在啊，你肯定不这么想了。 何止是现在不这么想了，我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不对了。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是眼看着一个偶像走下神坛的幻灭的过程吧。一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难接受的。 哦，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幻灭 了？我也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村子里面有段时间开始有了一个传言，说海浪那帮人呢，一直在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一开始我还不信呢，那种疯一样的帅小伙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情呢？肯定是被人误会了。在我们乡下，人们都喜欢捕风捉影的瞎议论，我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邻居二狗家养的鸡突然少了五只，二狗他老婆就怀疑啊是海浪他们偷的，然后就拐着弯的去问他。 海浪承认了？ 那当然没承认了，而且啊他还很生气，让二狗老婆上门给他赔礼道歉。其实啊，鸡是不是他们偷的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证据嘛。所以最后呢，二狗老婆还是当着大家的面一边放鞭炮一边给海浪道了歉，所以我就更加确信这不是海浪干的了。再后来我就上了初中，学校是镇上的，我要住校，所以对村里的事情知道的就更少了。不过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一次全校的普法活动，镇里派出所的所长给我们来做了一次现场报告。当时啊，全校的师生都坐到了操场上，所长对着大喇叭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呢。哎呀，他口音特别的重，听得我是昏昏欲睡。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听到了海浪的名字，瞬间我就清醒了。 派出所所长提到海浪了？ 对，他是这么说的：上央塘村的刘海浪涉嫌窝藏赃物罪，他帮助同村作案团伙隐藏赃物，把偷来的摩托车藏在自家的楼上。 好家伙，看起来村里人没说错呀。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竟然会在这种场合听到海浪的消息，特别是我还那么崇拜相信过他，那种心情， 我能理解。 所以后来回家的时候啊，我赶紧问我妈海浪那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我妈就跟我说，他们确实是骡子。 骡子？ 就是我们那儿对黑社会的说法。 哦， 我妈说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只是骑着摩托车到别的村去偷鸡去打狗，然后拿回来胡吃海喝。后来啊，他们胆子就大了，就去县城偷摩托车，还把偷来的摩托车全都藏在海浪家的楼上。 哎，这得判刑了吧？ 而且当时跟海浪经常混在一起的人，之前还在东莞干过打劫伤人的事情 啊。 犯了事儿以后就躲回到了村子里。不过好在海浪有他爹管着，没有跟他们去广东，也没有干更加过分的事情。所以后来这群人被抓的时候，海浪被判的最轻，他爹又活动了一下关系，就没有坐牢。但是其他人都被判了好几年的刑，我记得最长的好像被判了7年吧。哎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终于相信自己崇拜的这群风一样的男孩子确实是一群骡子。 嗯，就是因为这样海浪最后才娶不到老婆的吧？ 还真不是。当时啊还是有不少人想嫁的。 啊，这样还有人敢嫁呀？ 嗨，我不是说了吗，他爹是村长，而且不只是他爹，他爹有六个兄弟，势力都挺大的，所以村子里面几乎没有人敢说海浪是骡子。他的那帮朋友被抓以后，海浪的家里啊就开始为他张罗婚事。可是每次家里约好了女孩过来，海浪连面都不跟人家见一下。 为什么呀？ 傲呗。也是，那个时候村子里边几乎没有人认为海浪是会找不到媳妇儿的。就这么着，一晃好多年都过去了，我也上大学了，海浪也去了沿海的工厂打工。中间家里面陆陆续续的给海浪相了好多个女孩，可是都没有下文了。那个时候啊，海浪其实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你之前说的没错，农村啊结婚都早，要是过了25岁还没结婚，父母就该焦虑了。不过海浪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跟他相亲的女孩还真是不少。我记得应该是我大二那年吧，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海浪啊牵着一个女孩的手在村里边溜达。 哟，交到女朋友了。 嗯，那个女孩啊是隔壁镇的，本来呢也是想跟他结婚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听我妈说那桩婚事啊黄了。 又怎么了？ 原来那个女孩之所以同意结婚，是因为看着海浪他爹是村长，家庭条件还不错。可是没过多久，海浪的妈妈摔了一跤瘫痪了，那女孩就觉得呀这是个负担，而且将来要是生了小孩，婆婆也没法帮忙带啊，所以她就跟海浪分手了。 看来啊，没什么姑娘能冲着海浪本人愿意嫁过来。 是啊，所以自打他妈妈瘫痪以后，海浪相亲的成功率就开始直线下降了。你想啊，年龄也不小了，又是初中学历，海浪在婚恋市场上是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当年他在我眼里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现在看也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农村青年了。之后我每次过年回家都会听到海浪家人在给他找相亲的对象，但是每次都没有成功。村里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一到过年就喜欢细数村里边的光棍，海浪是年年在列。哎，这一年又一年的，海浪就这么变成了村里面最大的未婚男青年，以至于村里的人一见到他，通常第一句话就问你有没有带老婆回家呀。 这个也未免有点刻薄了呀。 嗨，哪儿都有这样的人，慢慢的光棍就变成了海浪的标签，甚至村里人教育小孩都以他为反面典型，说什么你要是不听话将来就跟海浪一样讨不到老婆。 哎，有点过了。难道讨不到老婆这事儿很严重吗？我以为那都是很久以前的旧观念了。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反正在我们村，对男人来说还是把娶媳妇儿当作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成功的标志。就说海浪他四叔吧，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儿子重蹈海浪的覆辙，儿子初中一毕业就开始让他相亲。 初中毕业就相亲啊？这也太早了吧，不是22岁才可以结婚吗？ 嗨，那也得先相着。海浪他四叔总是说讨老婆要趁早，过了22岁再相亲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村子里边啊就掀起了一股早婚的风气。对男孩的父母来说呢，越早结婚越有面子，有的男孩子为了能认识更多的女孩子，就故意去深圳进电子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电子厂啊女孩多，对于他们来说啊，出去打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找对象。在他们中间流行一句话叫做找一个老婆相当于赚十几万。 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啊，大家都觉得农村里边大龄未婚男青年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女方的要求啊也跟着水涨船高了，彩礼动不动就十多万，甚至还要求在县城有房有车。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主要是舆论的负面炒作，不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报道说农村男性结婚难什么什么的吗？其实实际情况呀也没那么可怕，只不过大家都有恐慌心理，舆论这么一说，那村子里边的男孩子就都开始紧张了。哎，所以现在过年回家，我发现大家都不忙着拜年了，而是都忙着去相亲去了。谁家男孩子一听到哪个村还有单身的年轻女孩，那就跟找到一个猎物一样，整天过去转悠。所以相对的呢，农村的未婚女孩就有恃无恐了。哦，对了，我们村里啊有个王大妈，他们家呀有三个女孩都是单身，每逢过年就会有络绎不绝的男孩子们来找上门。用我妈的话说呀，那门槛都被踩破了。我今年春节回家，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王大妈家聊天呢，我就看到一个小伙子提着一箱子水果来相亲来了。结果他们三姐妹啊，竟然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人小伙子一个人坐在旁边，这太尴尬了吧。是啊，我都替他难受。后来王大妈给他做了饭，我就看着那小伙子一个人静静地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就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我就问王大妈的一个女儿，我说你们怎么都不理人家呀？结果她说，谁知道她是想找我们三姐妹当中的哪个呀。 嚯，这谱够大的呀。 是啊，所以当时啊我也在想，是不是海浪这些年出去相亲也是这样啊。啊，前两年他家又出事了，所以他娶老婆呀就更难了。 怎么了？ 头两年海浪他爹被抓了。 啊，犯事了？ 嗯，我妈说呀，是有人在网上举报海浪的父亲贪污腐败，之后法院就冻结了他们家所有的财产。哎，也确实，海浪他爹做村长这些年，很多村民都有怨言，这些我早就听说过。据说他利用手里的权力，将村里的一片山地无偿承包给了自己的兄弟，后来他兄弟做不下去了，就把那山地啊荒在那儿了，也不许别人动。批宅基地的时候，村长还把好的地皮都给了自己人，低保户的指标也都是给自己关系好的。之前呢，乡亲们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在我们这种偏远的村庄，家族势力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嗯，不过海浪他爹这一进去，他们家的家族势力算是彻底瓦解了吧。 其实海浪他爹被关了半个月就放出来了，据说是有人替他说情，加上他还有一个瘫痪的老婆和未婚的儿子，另外他认罪的态度也不错，所以就从轻发落了。不过村长是肯定当不了了。 唉，怪不得你会说海浪娶老婆更难了。 嗨，其实村里的人啊也都在这么说。还有几年海浪就四十了，他现在呢也是常年在外面打工，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才回家待几天，不过回来呢也都是在他叔叔家里打麻将。我结婚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来喝我的喜酒。其实每次提起他的时候啊，我总能想起小时候在他们家里看电影的情景，有时候听到别的地方在放光辉岁月，我也会想起他，也经常会感慨他最喜欢哼这首歌的时光，恐怕也是他这辈子的光辉岁月了吧。 光辉岁月啊。哎，我想到了一杯酒，或许啊很适合你讲的这个故事，请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 透明的酒，还放了一颗樱桃在里面，看起来够清淡的。 清不清淡 尝尝看才知道。 嗯，好辣，真够劲儿啊。 这杯酒啊，可是40度的烈酒，它是一整杯的干式金酒，搭配了一点樱桃利胶酒、橘子苦酒和柠檬汁，它的名字叫赌场。 赌场。嗯，确实啊，只有烈酒才配得上这么刺激的地方哈。可是话说，这又跟我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总是提到海浪和光辉岁月啊。其实啊，我并不太赞同你说的那句话。你说海浪喜欢唱光辉岁月的时光，就是他的光辉岁月。或许啊，他自己也会这么想。可那段岁月真的很光辉吗？他可能并不知道，光辉岁月是在歌颂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吧。曼德拉的一生都在为黑人获得平等的权利而斗争，可海浪呢？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过。他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潇洒自由，可是这就像在用青春赌明天。他读书了，因此呢也不会得到任何女性的青睐，再加上你所说的农村的婚姻现状，才会造就他今天的悲剧命运吧。 原来这杯酒是海浪青春的味道啊。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农村的故事往往更悲哀一些，作者聪哥，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宝木晨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制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